哪儿出错了？你过来自己瞧瞧。你写的这个宣传广告上写着，我动物园定于每天下午四点开始喂鳄鱼，欢迎带孩子来。你这么写，谁还敢来？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